beside you. And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但白天天气晴热，光照强，户外请您注意防暑防晒。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 107.3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三所学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读招生政策以及志愿的填报事项。这三所中学分别是北京市第12中学、北京18中以及北京9中。那么大家呢，关于这三所学校您有要咨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关注我们，同时可以在上面留言。那么在直播进行当中，我们会随时的请嘉宾为您答复。好，那么首先呢，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高考准考证6月4号前发放，开考15分钟后不能进考点；2020年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85%以上；普惠性幼儿园未来将同质同价；西城区昨天公布了今年小升初全区派位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18年高考6月7号、8号举行，记者从各区高招办了解到，考生6月4号前将陆续领到准考证。考生要认真核对准考证正反两面信息和注意事项，并妥善保管，仔细确认自己所在考点的名称及详细地址，合理设计考试两天的出发时间、出行方式和路线。此外，各科目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科目的考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科目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再次进场续考。到2020年，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将在85%以上，本市仍将面临17万个学位缺口。在今天上午召开的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上， 市政府报告了落实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议案办理情况及学前教育供给保障情况。今年全市计划通过新建、改建、扩建158所幼儿园，完成新增3万个学位的任务。到2020年，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 85% 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无证办园现象基本消除。下一步将鼓励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办园政策措施。6月1号上午9点到6月10号17点，在朝阳区入小班的幼儿可以进行网上登记报名。家长登录朝阳区幼儿入园登记服务平台，选择意向幼儿园报名。值得要提醒大家的是，意向幼儿园中民办幼儿园不得少于两所，否则视为报名不成功。根据日程安排，6月15号到26号为审核材料时间，6月30号到7月3号家长可以查询录取结果。如果没有被录取，系统还将在7月4号起公布有富裕学位的幼儿园名单。如果列表中有意向幼儿园，家长可尽快与幼儿园联系。西城区昨天公布了今年小升初全区派位计划，计划显示今年33所初中校计划招生945人。今年西城区小升初的全区派位、学区登记和学区派位三种入学方式需同时进行网上志愿填报。据了解，去年西城区首次在小升初中实行全区派位。全区派位时，入学不设前提条件，所有小学毕业生均可自愿在全区范围内填报1到5所学校作为入学意向。计算机会按照现场生成的随机号，由小到大对学生志愿信息进行检索。第一意向录取中没有完成计划的学校，顺次进行第2到第5意向的录取。往年全区派位结束后，如果未被录取，则开始填报下一批次志愿，参加接下来入学方式的录取。而今年不同，全区派位、学区登记和学区派位需要同时进行网上志愿填报。丰台区生涯指导建设现场会31号在丰台二中举行。目前丰台区初中校专职生涯规划教师覆盖率超过 90%， 预计三年内专职教师实现全覆盖。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秦天的报道。 丰台区近年来一直高度重视生涯教育，北京十二中、丰台二中走在前列。针对目前新出台的大学专业选考要求，丰台二中创设新的相关课程，指导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学专业。丰台二中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刘海莲介绍， 初始年级高一每星期会有一节专门的这个生涯专业课，在第一学期的时候就会给同学们进行一些专门的讲座，就比如说每一个学科对应大学里面的这个专业是什么，这个专业以后详细要上什么课程，毕业之后要从事哪些职业领域，讲得非常的详细。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就是意识形成，知道这个学科未来对他的能力要求，学科素养是什么。 据了解，丰台二中生涯项目课题组成立于2017年3月，学校进行了生涯教育的顶层设计。一年多来，丰台二中组织开展了走进大学、大学节、大咖对话、企业参观与见习等10多项活动，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来自丰台二中高一四班的赵玲告诉记者， 老师还特意跟我们开了将近快一周的一个讲座，有物理化学这5选3，选择这科的重点是什么，以及那个到大学的选择那什么什么系啊之类的，然后觉得这个帮助也比较大。大学节的话就是请到那些学长们就跟我们授课，然后讲那种大学的生活，然后还有专业方面的，就是对于就自己想报考的专业就知道的多一些。当时的话是先就给你一张票，然后那张票是进入教室，然后对应相应的大学，特别喜欢的那个北航，这不航空航天专业就是也是我想报考的，就是各个大学都可以串了，然后都可以了解一点。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针对目前生涯规划教学中还有哪些值得完善的地方，刘海莲告诉记者，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员，最好呢生涯规划应该有一个团队因为它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然后第二个就是资源，生涯规划它不光是在课堂里面给学生们讲讲这个职业的知识，它得走出去， 如果有这个高校的资源，那我们工作开展起来就更专业。现在基本上都是心理教师来开展生涯工作，也不是特别的专业，然后首先就需要培训，还有心理教师的这个数量也是问题，不会有太多。跟以前的这个心理工作相比起来，生涯是一个全校的事情，如果还用原来的这个师资，按照原来的数量，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截至目前，丰台区40多所中学中超90%开设了生涯教育课程。针对目前专职教师配备问题，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心理教研室主任程中志向记者介绍，争取在未来3年内实现生涯规划专职教师的全覆盖。 通过这个会达到3个目的，这一个是唤醒学生，唤醒各个学校对生涯的这种重视；第二个呢，就是学校怎么样整体设计这个生涯，把原先的生涯呢，这个生涯老师做，然后班主任也做，学科老师也渗透，到底这个怎么区分，角色定位是什么，整体设计。第三个呢，就是重点呢，就是讲现在全员导师制嘛，那么学校的不同的生涯导师，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机制怎么定，鼓励学校呢，就是尽可能的没有进专职的早点进专职的，在心理老师啊，因为他们的生涯也有生涯的这种背景，才能更好的开展啊，争取3年以内2年左右的时间，让他们尽快的请校长呢尽可能的进一个专职的会更好。 在十一学校龙跃实验中学，有一方100多平方米的细条园地被整齐地做了切分，胡萝卜香菜茁壮生长。负责这些地的是学校初一初二的孩子们。校长王海霞主张生活就是教育，认为校园中的每一寸土地都应该成为教育的资源。对种植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递交一份计划表，设计一个在1年内能够完成的实验方案。学校生物老师对计划表进行把关审核，并为具体种植定下规矩。孩子们将在这里体验责任感，养成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真正实现学校的每一寸土地都能为学生所用。6月4号到21号，北京电台听评月将推出13场视频直播，总编辑王秋和10个专业广播、北京广播网、新广播报负责人将在线与听众网友进行交流，听取大家对北京电台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届时北京广播网、一直播、新华社现场云、建外14号微信小程序4个平台将同步视频直播，请听众和网友随时关注和收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播报，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邀请到北京市第12中学、北京市第18中学和北京市第9中学来到节目当中，为考生和家长解读中招政策和志愿填报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在直播进行当中随时呢和嘉宾进行交流，为您解答。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这是2018年的中招直播咨询。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上看到我们每期的预告，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精编文字了解到更多的内容。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招办主任王连东。王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副校长刘晓欧。你好。 哎，你好，主播杨洋好， 谢谢您。好，北京第九中学副校长张晓萌，您好，张校长。 主播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关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第九中学、第十八中学，那么您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线收听。好了，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创建于1934年，是世界名中学联盟学校，也是丰台区唯一一所市级重点中学和首批高中示范校。十二中人遵循求真、崇善、唯美的教育理念，在育人模式、课程改革、学术引领、研究创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彰显出学校发展特色，优秀毕业生遍及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今天的北京十二中已经发展成为跨越幼小、初高多个学段、一校多址的教育集团，是首都基础教育的一张名片，始终坚守质量第一的生命线。高考重点上线率连续3年保持在100%，每年都会有一大批优秀学子升入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 从季梅基因发现者季梅，越野滑雪远征南极的中国女性第一人冯静，少年标枪国手世界冠军刘哲凯，到中考满分状元江海洋，高考理科第一名苏汉臣，他们均出自于这所京城名校。这些优秀学子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崭露头角，十二中为他们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所中学，它的这个培养特色以及教学理念，包括今年的一个计划是如何安排的，我们请王主任呢给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王主任，好，那么说到北京十二中的一个贯通培养啊，开辟升学直通车，也可能是这个更大的一个理念上的东西哈。同时呢，在这个刚才的片花当中，大家也听到了，还有一个以钱学森命名的中学，等等。那么这些内容呢，可能都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需要了解的。那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这个十二中的培养特色。有关贯通培养、开辟升学直通车啊，我们的家长怎么样来理解？是说进了我们这所学校，就是一体化的管理，然后就不会再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升学发愁了吗？ 嗯，那个贯通培养呢是这样，是因为目前呢是集团化的办学，所以呢学校提出了这种同行同构同质的集团发展理念。从顶层呢设计和科学规划各个校区的发展方向和特色定位。 嗯。 我们校长提出来的就是大家都好，大家不同，所以呢整个集团呢它实施的是一体化的管理体制，统一调配这个各项资源，比如像师资啊、课程，包括高端平台方面呢共享融通。还有一个呢就是实施贯通式的这种培养模式，这个为学生呢量身定制从幼小初高的这种成长计划，然后开设这种真善美一的贯通培养课程，包括呢开辟这种交换学习、跨校选课还有直升入学的通道。在这里边我们举几个小例子。 好 啊，比如说像这个交换学习这一块，我们目前所有的初三学生本部科峰呢都在科峰校区来上课。 嗯。 啊，那么去年招的钱学森学校的首届的学生呢目前是在本校上高一。 嗯。 还有去年招收的科峰的新初一学生有一个班是在本校上课。 嗯。 所以他呢完全都是师资啊，包括这个都是打通使用的。 嗯。 啊。 就是在师资上，其他校区的这个学生也可以想到受到本校的这个教学资源，是吧？ 对，包括一些高端的平台，嗯、比如说我们本部校区有15个高端的这种实验室，像脑与记忆啊、超导，大家都可以来共享使用。 嗯，那么了解了这个十二中的教学理念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一个特色哈。那刚才。王主任其实也说了哈，去年新招收的这个钱学森学校的这个同学们目前是在本部上课，那么今年情况又会大变哈。北京十二中的钱学森学校今年应该就搬入新址了吧？ 对，新校区呢今年正式投入使用。 那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钱学森学校到底和丰台十二中它是一个什么关系。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钱森学校。首先这个钱学森学校呢它是去年实际上招收了首届的高一新生、 嗯、 今年应该说第二届。 嗯， 首届呢是在咱们本部上课，今年也要回到咱们东高地的这个校区。 嗯， 啊，那么今年招收的直接就在这个新校区上课了。 嗯， 钱学森学校呢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以钱学森命名的中学，由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的担任这个名誉校长。这是一所的公立的完全中学，也是十二中呢请全集团之力打造的一个基础教育的高端精品校啊。那么它呢是紧邻呢咱们这个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以呢它这块呢也得到了这个咱们火箭院的这个大力的支持。 嗯， 它的定位是这样的，是以传播钱学森精神和航天精神为发展的定位，然后按照十二中的这种从求真崇善为美的理念，那么打造一个金高伯特的这样一个航天科技教育特色。 嗯，那也就是说它这个特色是在除了国家课程完成之外的一个，我们比如说可以选一些这个精品的课程啊，包括有一些可能来自航天院所的师资啊，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那个课程是这样，除了国家的课程之外呢，这所学校还将开设有航天概论、钱学森传、创客空间，包括小卫星研制、太空模拟训练，包括卫星这个发射的实地考察等等这种科技课程，还有呢就是由音舞诗画组成的人文艺术课程，这是课程方面。 嗯， 师资方面呢，这个应该是由特级教师领衔。 嗯，您指的特级教师是来自北京十二中的？ 对，我们这个师资呢完全都是由咱们这个一直在咱们高中本部从事这个主管高中教学或担任高三年级的把关的教师，还有一些骨干教师组成的，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外部的，包括这个两院的院士和这个专家，组成这么一个指导团队。 嗯，这是师资啊。还有呢，就是大家一听到十二中钱学森学校，那么跟十二中在招生方面啊，这个两个学校是独立的吗？或者说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如何来填写的？另外，什么样的孩子您建议可以报钱学森学校？ 啊，这个钱学森学校呢，应该说它的前身呢就是我们的钱学森航天实验班。 嗯。 啊，那么它是由在这个钱学森航天实验班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那么都是在统一招生的这个专业当中，只是专业，对，专业代码不一样。那么我们的这个钱学森学校，它是以十二中的零三专业普通班出现的，但是在特殊说明栏里边呢，是有它的上课地点呢，应该是在丰台区的万源南里甲43号，这个校址上课今年， 也就是东高地这个校区是吧？ 对， 嗯。 然后呢，他的那个录取线呢，去年呢应该是在丰台区排在第二位，统招里边第二位，第一位是我们本部校区是541，那么他呢零三专业呢是537分， 537，这是全区第二，好， 那 就是说报这个学校的同学需不需要比如说我一定要有这种航天的志向，当然是这样会更好一点，是吧？ 是这样的，那个所有符合这个高中升学条件的都可以报考，那么没有一个入门的条件，当然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如果你对航天有极大的兴趣，那么报考它呢更为合适， 好，这是这个十二中钱学森学校。那么刚才呢王主任也说了，还有一个钱学森航天实验班，这一直都是十二中的一个这个特色实验班。那么目前这个钱学森航天实验班还在招生，那么和这个十二中钱学森学校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或不同？ 这个呢钱学森航天实验班呢是在统一招生的02专业，它是一个北京市教委批准的一个特色办学项实验项目，它招生的人数呢是30人，它上课地点是在本部校区，而且招收的学生呢那个录取线应该说比较高，去年呢大概是567分，那么什么概念呢？那也就是说去年丰台区这个分数段的人数呢，大概有累计有37人， 我们这个班招30人，那如果这37人都报航天实验班的话，还会有这个7个人可能上不了，当然不一定全报啊。 对对对，是这样。 好，那这个还要说一个，就是钱学森航天实验班，其实它是在北京市十二中建制下的一个实验班。那么钱学森学校它属于是一所独立的学校运作， 对 吧？ 然后钱学森航天实验班呢，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招收了首届的学生。目前呢，这个应该是有2届已经毕业了。那么钱学森学校呢，是从去年开始，就是从 一个实验班扩大了一个扩大到一个学校。 学校啊，那我可不可以作为从家长的角度理解呢？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有航天志向哈、啊，怀揣航天梦想的话，我可以去考十二中的航天实验班，分数呢可能按照去年来讲567分。那如果分数稍微我的孩子低一点哈、啊，我可以达到537分以上，当然够不到那个实验班的标准，那我可以去这个秦学森学校。同样也可以接受到有关这方面的课程啊的熏陶，还有一些实践啊导师的培养。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嗯、就是说凡是你对这个有感兴趣的、 嗯、 那么可以报这个不同层次的、 嗯、 这种应该都有适合你的这个 学校或者班级。 嗯 啊， 刚才我还听您说，就是目前真的已经在这个系统工作的学生有出自于钱学森航天实验班的、 这是有的。 嗯 啊、那个在去年我们李友一校长呢带着学生去火箭发射基地的时候呢，就有学生呢在问老师好。 嗯， 后来一问呢，就是咱们十二中 毕业的 啊，毕业的这个学生、 嗯、 又从事了这个航天的专业。 嗯， 所以呢我们目前也在做一个事情，就是在统计从十二中走出的航天人，我们将来会给他们专门做一面展墙、 嗯、 展示在这个钱学森学校。 嗯 啊， 那也就是说真的这些孩子受到了这个航天实验班当中的一些培养、 嗯、 走上了这个岗位工作岗位哈。 嗯， 嗯，那今年的招生计划是80人，钱学森学校80人。 钱学森学校呢今年计划跟去年一样也是80人，然后去年招收的80人呢目前在学校的这个目前的发展状况也是比较好的。 嗯 啊，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去年我们从房山招收的目前有房山和大兴招收的学生当中呢，有4名同学目前排名在年级前50名左右。 嗯，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如果他连续3年都能够稳居在前50名， 嗯， 那么将来就具备了这种冲击清华北大的实力。 嗯 啊，应该说他们发展状况还是不错的，从原来中考年级排名呢前100多名到300多名，发展到前50名。 嗯 啊，去年招收2个班的清华， 嗯， 还是基本是稳定的。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加工能力通过这个数字可以得到印证哈。好，那么关于这个今年的招生计划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才了解了钱学森学校，了解了这个实验班，那么具体的一些批次，我们提前批、名额分配及统招批次都有。 嗯， 那么一共今年的招生计划是571人。嗯，那么提前批次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中考当中呢，国际班是要在提前批次来招生的。好，那关于呢这个国际班的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再给大家呢做介绍。那么关于北京市第十二中学，你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请嘉宾来给大家呢做解答。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和北京市第九中学。关于这3所学校啊，欢迎您随时提问。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7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1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距同道，行至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穿越北极圈之旅正在招募中。

都是打通使用的，将来它会有这种交换学习的机会。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继续啊，关于这个国际班今年招收60个人，那么这个国际班什么样的考生可以考？另外我们的这个出国率哈、大概是多少？也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好，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国际班呢是属于提招提前招生的这个批次。这个中美 AP 国际高中课程班呢，它是2011年市教委批准的这个首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具有呢美国大学理事会的 AP 课程注册项目的那个认证，合作学校呢是全美最佳高中的五星级学校，詹尼森公立高中。它这课程呢是这样，也是实施这个小班授课，学生呢可以共享本部的高中的优质资源，因为他上课地点目前就在本部校区。 嗯， 啊，这个比如像我们高一的有两个品牌的活动，一个像青春导师计划，另外一个就是全员的境外社会实践，这个他们都是参与的。 嗯， 他的课程设置呢是三个年级呢，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高一年级主要是中国的高中基础课程，加上预备 AP 的课程，加上初级的托福课程。高二年级呢是 AP 课程加上中高级的托福课程， SAT 课程加上英语应用的课程。高三年级呢就是国外大学申请加 AP 课程加上大学的适应性课程，大概是这么来分配的三个阶段。 嗯， 报考呢应该是目前呢正在接收这个报名，可以登录呢这个学校的网站或者国际部的微信，他们都有这个报名的入口。 嗯，现在正在报名中。 对，报名中。然后他专业的测试时间呢应该是按照全市规定的时间， 嗯， 应该是7月3-4号吧，应该是。 嗯， 啊， 那我们也是学校会单独有一些笔试和面试的考核。 他那个是要经过这个专业的测试。 哦， 嗯，专业测试呢主要测试的内容包括笔试和面试。 嗯， 笔试呢是英语、数学和认知，面试呢是英语、口语和综合面试。 嗯， 学生呢应该说国际班目前5届的毕业生呢100%都被这个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录取了，其中60%的学生就读于美国排名前50的学校，还有一部分学生呢被加拿大呀、澳大利亚、英国等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学校录取。 嗯，好，那么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经历，招收外籍学生，就是非经济学生吗？ 是这样，那个非经济学生呢就是说那个普通高中他是没有报考资格的。 嗯， 啊，那个 对 国际班 呢， 国际班的话， 就是， 如果正式学籍的学生也需要是经籍的。 哦， 嗯， 好，再来看一个问题哈。嗯，繁花似锦，想问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个钱学森学校面向的是哪一个区招收？ 钱森学校呢这个在中招简章的第6期上面5月15号出版的那块都有，应该是丰台区是45个， 嗯， 大兴区20个，房山区12个，门头沟区3个。 就是像这个4个曲线哈，啊， 对， 来招收学生，一共是80人， 一共80人。 嗯，那么这个是每个区分别排队，还是说从 对各区分别排队？ 分别排队。 嗯， 哦，那也就是说门头沟取4个，第一 对 到第四， 对对对， 只要是报了钱学森学校的， 哦， 这样的来录取。 对， 哦， 分数优先按照志愿。 哦，不是80人从低到高这样。 对，所以我为什么有三个线呢？ 嗯， 去年那个钱学森学校呢，他在丰台区录取线是537， 对， 大兴区是545， 嗯， 房山区是556， 哦， 那么累计人数呢，应该是丰台区呢，大概这个分段是537，这分段706人， 嗯， 大兴区545及以上的累计人数290人，房山区556分及以上呢，应该是35人， 嗯， 大家可以作为参考， 嗯。 哎呀，房山区录取的这些线不低啊。 今年呢，我们在房山区呢特地增加了指标，因为我们在房山区还有一个朗月学校， 嗯， 啊，也目前的发展状况非常好，也有首届的初三学生了。 那么如此这个就班啊，那么对于考生要报考的话，其实各区县的同学在报考的时候，可能还有真的是不同的点哈、啊。比如房山区，你要是想报考钱学森学校的话，你就要知道你这个房山区你是单独排队的，是吧？ 是的。 好，那么关于呢第十二中学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相关问题在微信平台上您继续发送，我们稍后呢也会有专门的时间来给大家呢解答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那么关于这所学校以及北京九中的问题、十二中的问题啊，继续发送过来吧。教育面对面 RBC。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是北京市高中示范校，由五个校区组成，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十二年一贯制的教育集团。北京十八中以聚宽文化为办学理念，以聚学问变、居宽行人为校训，以培养具有健康的体、温暖的心、智慧的脑、勇敢的行的青少年为目标，形成了集群集团化、国际化、数字化、科学育人、艺术育人、体育育人的三化三育的办学特色。学校整合多方资源，促进区域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成为方庄教育集群46所学校的龙头校。方庄教育集群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工程创新培训平台。学校已与世界上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所学校结成友好校，并与美国大学国际教育联盟签约为合作学校。学校通过教学方式的改革，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通过科技、艺术、体育等方面的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增加学生的选择机会，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每个孩子在十八岁之前打下健康身体的底子、健全人格的底子、宽厚文化的底子和强大精神的底子，让十八中毕业的孩子走出校门后立己达人，创造幸福。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副校长刘晓欧。刘校长呢今天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关于这所学校你有哪些感兴趣的问题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随时提出来，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十八中的一个招生录取批次和计划。刘校长， 哎，今年十八中学录取批次啊，总共的招生计划人数为210人，其中呢分为四个类别吧。第一个是市级统筹三招生，第二个是名额分配招生，第三个是校额到校招生，第四个是统招招生的计划。 嗯，分为这四个这个批次哈。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的一个教育理念。那么了解北京市十八中学的，大家会记住两个字哈，聚宽，是吧？ 对， 聚宽教育。那分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来理解什么是聚，又什么是宽，包含了几层意思？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聚宽教育。实际上聚宽这两个字的来源呢是易经乾卦当中，在易经乾卦里是这么来说的，聚学以问变，宽居以人行。我们的校训就是聚学问变，居宽行人。聚就像刚才在片花当中介绍的，我们十八中学是位于方庄地区，一共有五个校区组成的十八中教育集团，还有46个教育机构组成的教育集群，所以我们需要聚，就要以聚学问变、宽厚资源为育人途径。我们就要培养具有健康的体、温暖的心、智慧的脑、勇敢的行的青少年。另外一方面，其实聚从字面上看，它还有聚焦、凝聚。我们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核心，要提供给学生丰富的资源平台、宽广的锻炼舞台、贯通的学习阶台，还有我们学校注重专业发展、高温暖的这个教师队伍，我们共同要为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化需求来服务。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其实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教育集团、一个教育集群，那么它就是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这个集群集团当中，肯定我觉得会有那种比如说参差高低不同。那么比如说在我们学生这一块来讲，从家长的考虑来说，这个教学质量是如何来保证的？ 课堂的这些这个方式，是不是每一个校区或者说每一个我们的这个同学们的课堂上都是一样的？ 好， 同样的教育资源、教学模式。 嗯，好，其实刚才杨洋主播就问到了一个学校的巨宽文化下我们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那也说我们课堂教学学校的育人模式这种个性多元是如何实现呢？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通过精准化的校本研修的设计，我们整个集团的备课组、教研组共同构成了一个学习共同体团队。那这种反思性的一种教研的建设，引领我们教师的专业发展。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由于基于我们学校在教师研修成效的认可，以及对我们教师队伍建设的这方面的一个肯定，我们学校被认定为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的一个基地。这是教育部在2017年12月份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学校认定当中，我们是唯一的基础教育的一所学校。 嗯， 所以这是给我们学校的校本研修给予很高的一个肯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课堂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变革。那现在共同体课堂就呈现出了这种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和谐氛围。我们在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我们教师就要针对学生的这些学习实际来进行教学设计，来调动学生学习的这种主动性，引导和辅助学生完成学习过程当中的这种与自我的对话、与客观世界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其实现在大家如果走进十八中的课堂，就能看到学生在课堂上是开心、阳光、积极、踊跃的。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逐年提升，育人能力进一步加强。在17年高考中，我校的张航同学，他当时考入我学校的中考分数是551分，他的高考分数是672分。他在17年高考中荣获北京市文科综合第一名。张彤，另外一名同学叫张彤，他中考的分数呢是537分，高考是664分。那这名同学他荣获当年北京市文科语文的第二名。那我们邢若愚同学，他的理综成绩荣获全区的第一名。那我们的地理学科和政治两个学科也分别荣获了全区的第一名。那学校升入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的人数逐年的攀升啊。那另外第四方面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学科竞赛和科技育人方面也是成绩卓著的。我们学校有化学金牌教练特级教师杨进基老师。那杨老师他培养出了近二十多年来在北京市首枚的国际化学奥赛金牌。那我们学校的邹家航同学和王思涵同学在全国化学竞赛中，他的成绩非常的优异，都是在高二年级的时候就提前了一年被北京大学签约一本线录取。那另外的生物金牌教练甄兆民老师，他也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进入清华北大学习。我们学校在金鹏科技校这方面的一个科技学生的培养方面，也是在17年18年全国的这个航空航天模型的锦标赛当中，亚军有一人，还有一等奖有五人，二等奖有五人，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个成绩吧。 那么这些应该说孩子就是一个好苗子哈，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土壤，去培养他。那么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化学呀，有生物这样天赋的孩子，他们在这个十八中，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化学习的空间呢？因为这些孩子我觉得是天赋异禀，所以说我们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比如说师资啊等等。刚才除了我们说这个杨进基老师等等这样的资深的名师之外，其他像我们学校的这个 俱乐部啊等等，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选拔机制，比如说化学生物俱乐部，让这些孩子进入进来？ 嗯，对，其实杨洋其实就问到了我们学校巨宽课程能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个性化的成长。其实就学校的课程来说，除了我刚才介绍的化学和生物俱乐部以外，这些是为学有余力的某一个学科有天分的学生提供了这种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是有丰富的一些课程供学生来选择的。那 比如说呢， 比如说啊，这个就像是我们学校的信息技术这方面的俱乐部，同样是为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还有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等等，很多元很丰富。其实要说到这些之前啊，大家可能在听我们面对面的时候都会感受到各学校都是在课程上要提供给学生各种的选择性。其实这也是和我们新高考的核心本质之一课程的这种选择性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这个选择的前提，其实应该是学生和家长要学会选择。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就是生涯规划指导中心下的生涯规划的课程。我们就是希望要引导学生在感性认知后的一个理性的选择。那这个引导呢是分为三个层次的。首先要知己，其实就是要唤醒学生们要认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和专长所在。另外一方面就要知彼，那这个彼呢，那也就是说你对你感兴趣的学科以后你的一个方向专业，哎，你的这个体验了解和感知。那最终知己知彼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选择。可以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在不久前5月7号啊，我们学校就是课生涯规划指导中心其中有一个课程就是模拟招聘会。那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全体的高一学生都是集中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招聘，其实是个模拟形式嘛。那在这个招聘会上，我们会涉及了新闻、金融、信息设计、教育、科研等等诸多的行业领域，其实也是目的是让孩子们去了解相应的专业，了解专业的基础上来进行选择学科啊。那说在这样的活动之后，我们的学生特别的感慨，知道以后自己的方向，知道这个学科这个专业我还有再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和努力前进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要教会学生选择。第二方面呢，我们是要依据学生的需求进行课程的这种设置和调整。刚才说到了就是有部分学有余力的孩子的需求，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就像有些孩子他可能不见得在学科上他有那么强的一个优势，但是他要寻求多方面的一个发展，我们也提供孩子这样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有的孩子就希望他在艺术类课程和非艺术类课程这种校本的选修课上有更多的选择性，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要给学生要做这种基于学生发展展的教育教学的诊断，在这个课程诊断方面，孩子们的需求我们就依据此来进行一个调整。那我们学校本学期呢就在课程时段和课程的丰富性上来进行了一个调整。就像我们今年高一的艺术类的选修课就有12门，非艺术类的选修课有15门，那我们初一初二也同样都是这样来设置的。其实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对于一个人的全人性的一个教育，不仅仅是我们语文数学这样的一些学科它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唯一啊。那就说更为重要的音乐呀、体育呀、美术啊、科技啊，这些方面其实是能让一个孩子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的全人教育。 我们学校这个体系哈，我刚才听您介绍，首先我们设置了多样化的这个课程，然后呢给学生辅以生涯指导，让孩子呢反过来再去仔细的思考自己可能在这些个性化的课程当中更适合什么。那么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我还有其他更广的一些这个艺术追求的话，那学校也会根据孩子们的需求 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再多加一些比如说孩子所关注的内容啊，这样既有学校提供的也有孩子反馈的，这样的来让孩子选择。目前有40多个社团，那我们的学生的参与率会达到多少呢？是不是每个孩子都参与其中？ 对，参与率能达到了80%以上。 嗯， 其实说到这个社团，我们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有成就感啊。 嗯， 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咱们2018年1月22号到28号是政协北京市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这跟孩子好像有点远呢。 对，感觉好像是很远，都是我们成人的哈。 对。 但是我们学校的模拟两会社团的成员张麦同学就作为学生的代表受邀观摩了此次会议。 嗯。 难得的是哈，他还带去了一份提案。他的这个提案呢，他形成了这么一个提案。他说关于在通州行政副中心建设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和培养基地的一个提案。 嗯， 其实大家一听到这个提案的标题就说青少年科技创新学院。 嗯， 其实这个张麦同学他在我们学校的这个社团，他不仅仅是参与到了我们的这个模拟两会的社团，他还参与了我们学校的这种科技航模的社团。 嗯， 所以他就能综合起来来运用。所以在这一次的提案交到了市政协之后，吉林主席也对这个提案尤为关注。 嗯， 然后张麦同学回到了学校，也把整个会议的精神和他的感受传递了给学生们。嗯，所以同学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在这样的一个参与自我自主的个性化的这种成长，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个成长的力量。 嗯，最后在实践中哈，又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得到了一个发挥。嗯，好，那关于呢北京市第18中学哈，我们给大家呢在这一时段先介绍到这儿。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么有关和高校资源如何对接，也是十八中的一个特色。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北京市第12中学、北京市第18中学和北京市第9中学。相关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问啊，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提问。问了，那么稍后我们也会集中时间来给大家呢做集中的解答，也欢迎大家在上面留言，关于这三所学校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提在上面。同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外啊，晴天也会随时的接听大家的来电，65150822和65150833，也欢迎大家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李思辰百年英才赞助播出。李思辰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400-010-9116。本节目由精锐教育赞助播出，189元抢6小时1:1课程，400-633-0082。冲刺中高考，更多家长选择精锐教育。精锐教育专注中高考辅导10余年，资深导师，丰富毕业班经验，海量真题，直击考点难点，诊断测试，智能定向追踪，1:1心理辅导，扫除心态雷区，智能志愿填报，精准锁定目标学校，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进入理想名校。全程189元，抢购6小时1:1课程，咨询热线400-673-00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 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阵风6级，最小相对湿度10%，最高气温36度。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今天请到节目当中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市第12中学、北京市第18中学和北京市第9中学。关于这三所学校，欢迎大家随时提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刚刚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市第18中学，我们在上一时段说到了，那么打通学生出口和高校建立生源地院校，这也是18中学的一个特色。我们请刘校长呢继续来给大家呢做一个相关的介绍。那么和这些高校联系，能够为我们的学生带来哪些资源和利好？ 好，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与高校建立生源基地校的一个来源哈。因为从片花当中的介绍当中，大家知道了我们十八中学是集团和集群化办学的。那在这个办学的路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有个新的探索和实践，也就是如何能把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真正的贯通起来，这种贯通式的培养，我们来进行一个实践。那说在具体的来说呢，其实就是说打通学生的出口，比如说集团和集群化办学，它是有幼小初高基础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打通。那18岁以后孩子们的一个出口方向，来如何来设计呢？那我们就给孩子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摸索和实践吧。那也说目前我们学校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服装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大学等10余所高校的生源校。同时我们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基地校。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有这些的高校的资源，我们如何来利用的，其实这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都要作用到学生的身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签约的高校将对我们校的学生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等方面的一些支持。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会提供招生啊、专业选择啊、就业流向等方面的信息。第三个，就是高校安排学科专家能为我们学校的师生来举办讲座。第四个，在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高校会邀请 我们的学生参加大学组织的夏令营和大学先修课程。第五个方面呢，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我们生涯规划指导中心。那既然有这个指导中心，我们就要有一个相应的高校与指导中心能具体的一个了解，让我们的学生走向这些高校，然后高校为我们集团和集群的学生进行生涯规划课程的一些指导。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整合这些高校的资源来开设大学的先修课程，为高校的自主招生提供有效的资源。 这是北京市第18中学相关的教育理念培养特色。那么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提问教育面对面 RVC。好，那么稍后呢也会给大家呢集中来解答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北京市第9中学。 北京九中始建于1946年，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高中示范校。学校坐落在石景山区翠微山下京西古道旁，是一所布局合理的花园式学校。2010年5月，九中教育集团成立，形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链，打破了学制壁垒，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九中的优质品牌、特色教育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学校的育人目标是关注健康、尊重个性，培养勇于负责、善于学习的现代公民。学校办学底蕴深厚，教学质量高，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示范性普通高中校，北京九中注重及时吸纳反映时代精神的最新教育理念，以全人教育为核心价值观，努力实现各种资源整合，尊重个性、尊重多元，培养整体发展、身心俱健的全人。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的是北京市第九中学副校长张小萌。张校长您好。 您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第19中学哈，先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中招计划和批次安排。 好的，北京九中今年的中招呢，一共是286人，分三个类别。第一个是名额分配112人，然后第二个是校额到校，第三个是统一招生统招，一共是168人。那也除了分到各区的，比如丰台、海淀、门头沟、燕山、房山和石景山呢之外，我们还有62名的特长生的名额。其中舞蹈是包括舞蹈、田径、冰雪项目和科技特长生，以及集团内的直升有20人，这样。 这是今年的一个中招的安排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所中学。刚才从片话当中大家也听到了，九中教育集团成立，形成了小学到高中的一个整体的教育链。那么在课堂教学模式上也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那我们也请张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九中常态的课堂的样子是怎样的。 其实杨洋刚才问到的是我们九中那么这个课堂的一个实施的一个方式。那么这个抓好这种课堂的主阵地呢，才是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这种教学质量。那我们九中主要现在的一个抓手和实施的措施呢，就是在推进三度课堂。那三度课堂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课堂要立意有高度，思维有深度，活动有热度。具体来说，立意有高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关注现在的课程改革方向，那么教学的利益一定是基于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关注学科知识所承载的学科核心内容。在思维有深度方面呢，我们在课堂上需要关注的是学生的思维过程和探究路径。课堂的问题呢，我们兼顾灵活性和开放性，注意问题的层次和品质。在活动有热度方面，就是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呢能够在课堂上真正的动起来，从而抓住课堂教学这种主阵地。那么三度课堂也是我们学校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一个主要措施，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指向，以学科知识的发生发展过程为逻辑线索。我们在课堂上，老师呢一定会是精心的选择学习的素材，构建一个合理的一个真实的 尽可能真实的一个学习情境，设计系列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掌握的学科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呢，能够提升学科能力，达到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通过这几年推进三度课堂，我们希望是学生的学习能够真正发生在学生的身上，那促进学生对信息的二次加工，从学习到学会，是这样子。 嗯，那么这样的三度课堂在学习效率上应该是比较高效的哈。 嗯，对。 嗯，好，那么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常态课堂，那么随着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变化哈，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高一会采取一些新的走班教学的模式，那么九中在这一块会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这些不同的层级呀、啊？不同类别就是这些同学选科的啊，这个类别之间的一个流动呢，是保留行政班然后走班，还是怎样的一种方式？ 在这个确实走课是在现在这种考改课改所面临一个必须要采取一种措施。那么实际上今年也就是2017级，我们现在高一已经开始进行走课，但是呢我们希望因为学生也比较多，我们呢采取的是这种实际操作呢，我们是迈了一个小步子，在从中呢选取了一些以后学生会六选三的科目进行分层式的一个走课，譬如说物理和化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老师的集体，因为我们师资也是非常的也是很优秀的，老师在备课的过程中，然后呢不断在总结经验，然后通过学生的访谈、学生的问卷调查，以及之前有一些采访，那学生在这个收获中也感觉走课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的适应，然后呢也丰富了我们的管理的这种经验。那么今年应该说是18届新的高一呢，学生上来初三的学生就是面临着这样一个我们面临这样的学生，那就是选物理、选化学和生物，或者是物理、化学、生物都选择的。那这样就会出现学生的在高中进入课程学习的时候，可能基础就会出现一个或大或小的一种差异。那么针对他们，我们下半年要采取的一个主要的措施是，实际上对这些学生进行一些就是不能说是完全的分类吧，根据他们的基础，针对学生的需求，给他们进行一些分班，可以说是分班和分层，主要是分班。那么这个分班呢，针对他们选科不同上来，我们会有不同的实施的教学的内容。那么这个备课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在我们学校已经是开始的了，是这样的。然后在进行一段过程中，大概可能两三个月之后，我们会在根据学生的需求，然后呢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一些科目中选择会进行一些分层的教学，是真正的就是学有所长的学生、有兴趣的学生呢，让他真正的能够在思维拓展上边能够尽快的迈进一步，而真正基础可能稍微有些薄弱的学生呢，也不至于在后面的六选三中能够就是不至于就是出现一些就是尽量避免他们的这种困难，然后帮助他们能够提升这种共同的基础。 分班然后分层，这其中其实也是在流动着的。 对，学生会有流动的权利，考试之后啊，或者是在过程中，学生会咨询我们的就是辅导的老师，其实我们也就是导师，生涯导师。那么导师会根据他的情况给他一些指导，然后帮助学生能够选择好自己的这个最适合自己的这种学习。这样。 那么现在老师的这个教学模式和我们以前上课都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哈。以前比如老师都要是黑板上粉笔啊叉叉叉响，那么现在的老师应该都是这个互联网了，然后可能会做 PPT， 会更加的数字化哈。那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个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自己的九中的特点？ 实际上我们学校现在呢，当然这个粉笔一定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种教学方式，包括 PPT。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在推行了一段时间的云课堂，在推行这云课堂，利用的是这种技术手段，那数据的这种支撑，对学生能够学习效果做一个快速的一个反馈，从而提高这种教学的针对性，提高课堂的一个效率。所以现在老师在不断的尝试这种云课堂的各样的这种技术的方式。 那也会用大数据来统计学生的这个 很快，对，当时就会出来，对，很快，对，这个 云课堂教室呢，我们现在又在建另外一间，因为学生喜欢，老师也非常喜欢用这个。 嗯，特别方便。 很方便，对，因为它都是 iPad， 在那里面。当然我们不会被这种云课堂这种技术去绑架，我们需要的时候会去用。 嗯， 当我们需要用粉笔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用。总之，一切是云课堂的使用，也是为了满足学生学习的这种需求，满足教师教学的这种需求。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特色哈。刚才张校长其实也说了，在这个特长生方面，今年比如说我们的舞蹈有15个人计划，田径有8人的计划，还包括我们还新增了一个冰雪项目哈，刚才说2人的计划。那么我们有非常成熟和完备的特长生的培养。那么我们学校在这方面能赋予学生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更多的特色培养？另外呢，他们有这些特长之后，对于他们以后的升学，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嗯，好的，今年的冰雪是我们一个突破，是一个新的，所以呢，就是新招的两位学生，然后呢，在这个只是有一些设计，还没有一个进行实施。我们学校是田径的这个培养的一个特色校，同时我们的舞蹈特长生今年招收15个孩子，我们的经幡舞蹈团呢是86年成立的，他的这个培养不仅是能够培养出舞蹈素质非常高的学生，同时我们也很专注他的学科学习。譬如说我们有一年的这个有个学生叫张浩，那他实际上是在高一才被我们选拔进来，真正的进行一个专业的舞蹈的学习。那么经过3年的学习，他的舞蹈这方面的技能很高，通过了北京大学的这种特长生的测试，那么当时是降到了一本线录取。 嗯， 但是这个孩子学科学习也是非常的好，我们也是很重视他的培养这个学科学习。那当时高考完以后，他实际上高出了一本线100多分，以将近650分的成绩要考到了北京大学。 嗯， 这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像科技特长生，我们呢科技特长生实际上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的，就是主要是5个特色的实验室。那物理呢叫 Feel 实验室， Easy 化学实验室， Try 生物实验室， Does 数学实验室，做数学，Design 是我们一个艺术实验室。那么以这些实验室的为一个基地，培养的一个基地，那么课程有相对的一个支撑，然后呢来支撑这些科技特长生的发展。比如说去年我们有一个学生叫张琪，那么他呢也经常在我们的生物实验室，有个高端实验室叫高分子实验室做实验，我们也有他的一些资料什么样的。然后在17年的时候也是很顺利的考上了北医，是这样的。 还有呢，翱翔计划学科竞赛哈，那么像这些比如说计划呀、竞赛呀，这些孩子是属于我们选拔上来的，然后加以重点培养的吗？ 是在我们考进的学生里面，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生的这个了解，然后呢我们也会让学生根据学生报名的兴趣，然后我们再去选出来的。我们是北京市翱翔计划的数学课程基地，像做这种翱翔计划，然后呢在做这个学科竞赛方面呢，主要是想针对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高校自主招生方面的一些资料，然后我们也实际上现在是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实施。像化学，我们现在在做，已经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去目前正在主攻这个化学全国化学竞赛这个国初，其中有一个孩子叫林满，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偏爱化学的学生，那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其他的学科就不是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有兴趣，但他特别有兴趣化学。然后被我们老师发现以后呢，他成为了我们化学社的社长，然后呢组织了很多的活动。现在这个孩子也是我们为他提供，为他以及他的这个团队提供很多的，这种化学方面的一种发展他兴趣的条件和机会。比如说我们会请到清华、北师大各高校，包括中科院的一些就是专家来为他们做讲座，然后我们会有教练会给他们去训练，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现在目前正在备战国初。 我觉得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孩子应该是可以去主攻一下 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自主招生考试、 啊、对 选拔这个有潜在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学生，即使他可能其他学科有一点短板，但是有一门特别突出，这样的话呢孩子可以选这样的一条路哈。我记得很多高校在他的一些非常硬的条件当中就有学科竞赛的比如说那个奖项，北大清华都是这样哈。 是 数学物理化学等等哈，这个奥赛的成绩包括这个翱翔计划，也有的学校就特别写出啊列出一条，就是你是翱翔计划的这个成员啊，是吧，而且要修满几年，这样的话也是他们一个非常硬性的条件。 对，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为将来学生自主招生做准备。 像翱翔计划这些孩子，我们现在正在带着他们到主要是中科院的数学所，因为我们是数学课程基地，然后做一些与专家做一些这个项目的小课题的研究，然后他们会形成一些研究的报告，这些报告呢不断的去完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培养学生那种思维的品质，一方面对他的高考也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有可能去拿着这些去做一些比如说青创赛呀、青少年创新大赛。我们马上青创赛就要启动的是学生家长和教师会，第二次启动会也开始了，都是为了学生这种就是这种个性的兴趣的能够实现他们的潜力而去做努力， 然后可以找到他的一个适应他的一个出口哈。那也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两年在中考上面的一个成绩啊，我不知道这个参考的意义有多大，因为今年这个是选科了嘛，所以这个成绩不知道和以往会不会它的这个参考度那么高啊。我们就可以先给大家说一下2017年的这个分数啊。 2017年的分数，我们实际上在石景山的一个招生就是527分，是这样子的。然后在房山可能稍微高一些，就各个区不太一样。 那么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哪些问题您觉得需要注意提醒大家的呢？ 他一定要看清楚，就是这个招生到底是哪个类别的。因为就是之前也有过出现过，我们之前还有那个统的就是国系班的那个学生不知道就填进来就过来了，所以他一定看清楚我们招生的这个类别，然后再去填写。 名额分配、校额到校、统一招生其实并不是很复杂哈。好，那么相关问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哈，我们也可以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来提问啊。教育面对面 RBC。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欢迎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是杨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啊。来看一下空山，他说如果房山区的考生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走统招一报考普通班，那即将进入的是01专业的普通班还是03专业的普通班呢？01专业是12中，03专业是钱学森学校。 那个这个刚才这个考生说是全校第一， 全校第一、 全校第一呢，因为我不知道您那个所在的学校是一个什么层次的学校，所以这个不太好判断。但是有两个参考。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本校高中呢有一个市级统筹一，在房山区是有三个，三个指标，它是属于名额分配批次第二批次。统招的03专业里边在房山有12个指标，它是属于统招批次03专业。都可以选报。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几率会大一点，因为它不同批次。 那也就是说这位考生他可以报名额分配批次的统 本校高中，也可以报统招里边的03专业钱森学校。 好，那也就看他最想上哪个了。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钱学森学校在房山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是556哈， 对， 也可以给这位家长呢来做一个参考。 对，那个去年呢大致是在这个分段是 累计35人。 房山区哈， 房山区，嗯， 这是房山区来排队的。 对，对， 所以说，如果您的孩子是以房山区考生第一的成绩， 嗯， 那 肯定能进了。 那肯定能进哈，嗯。那无论是钱学森学校还是市统筹一都能进吗？ 应该是按照各区单独排队， 按各区 它是分数优先嘛，然后按照志愿顺序， 嗯 啊，所以 各区单独排队的话，如果你是第一，你 对把志愿呢尽量往前报。 嗯，对，好，还有一个问题哈，01专业普通班和03专业普通班哪一个教学质量好？其实问的您就是本部和2017年的这个成立的钱学森学校， 嗯， 哪一个教学质量更好？其实我觉得， 对， 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分数线，从分数线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嗯， 是这样，那个去年呢，这个咱们01专业普通班在丰台区县是541，03专业丰台区的是537。 嗯， 当然了，那个他们呢 不相上下。 对，但是那个在01专业呢，他呢。将来还会有两个实验班， 嗯， 啊，因为我们有直升班，有这种前森航天实验班， 嗯， 还要在01专业里边再抽出两个班作为实验班。 那是入校之后再分的。 对，高中的这一块， 嗯。 那么目前就是从去年的这一届，就是钱学森学校的这两个班， 嗯， 它呢目前发展状况呢应该是在前列的， 嗯， 啊，他们整体的，刚才我说了，除了那个四个进入年级前50名的，整体的这个两个班也是在这14个班级里边是排在前边的， 嗯， 除了这个直升班呀，啊，什么航天实验班之类的， 嗯 啊， 那大家可以准备好了，进入到这个01专业的普通班之后，入校之后还会有一个实验班，嗯，一个分班是吧？ 嗯 嗯，大家可以选择哈。好，那时间关系呢，我们请三所学校呢分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如果有校园开放日啊，以及一些网上的答疑活动，也都给大家呢来统一介绍一下。我们先请王主任吧。啊，12中。 12中呢是这样，我们除了今天这个电台咨询以外呢，在6月16号下午1:30到4:30，在网上就是借助咱们全市统一的中招信息服务平台， 嗯， 也会网上受理这个考生在线咨询。 嗯， 另外一个呢，学校网站目前呢，所有的简章信息也有报名入口。今天我们来呢，也给大家送上一点小福利。 嗯， 因为我们本身呢是在上星期开通了这个报名的入口，在学校网站的首页和招生招聘的这个栏目下。那么本来应该是截止到5月28号，已经截止了。但是呢，今天我们到电台来做客， 嗯， 所以也给大家送上一点小福利， 嗯， 啊，延长2天。 嗯， 这样呢，我们就到这周日。 嗯， 然后呢，有意愿的考生呢，要抓紧报名。 嗯， 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北京市第18中学，嗯，联系方式有没有校园开放日？ 嗯，好，我介绍一下我们18中学的联系方式啊，可以大家搜索北京市第18中学，可以进入我们18中的网站啊。另外呢，联系电话是6763-8182，学校也有微信号，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北京市第18中学即可。还有我们同样也有网络宣传日，就是6月16日。1:30到4:00，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能跟大家来进行现场问答和学校介绍。 嗯，好的，来了解第9中学。 嗯，大家可以搜索北京9中的网站和微信号，直接输入北京9中就可以。 嗯， 然后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731886。88731886，宋主任会解答您的问题。另外，实际上6月2号本周六下午，我们的学校呢，在大概在3:30的时间会接待一批的家长来参观学校。 好的，谢谢三位嘉宾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介绍这么多。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啊，在我们的中招直播咨询当中呢，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人大附中、朝阳学校、2中1专学校以及丰台2中。那么大家呢有相关问题，可以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随时提问，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带您提问啊，并请嘉宾呢做一解答。